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看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司马光小时候做过一件机灵的事儿，这就是大伙熟悉的司马光砸缸救人。这件事在当时就被广泛流传，配上图片教育孩子怎么应对突发事件。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，司马光小时候还是很灵活的，可等到他长大了，反而成了一位保守主义者了。司马光砸缸流传千古，小时候聪明机灵，长大了却古板守旧。皇帝封官他不干，敢给天子递辞呈，不爱美女，不爱钱，严谨的私生活让人瞠目结舌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司马光的淡泊人生。司马光受到了他父亲的深刻影响，他的父亲司马迟一直在朝廷为官，后来当上了兵部的郎中，并且有着清廉仁厚的美誉。司马光在这样的官宦家庭，这读书就成了头等大事。您还别说，这小孩也愿意学习。据说司马光非常喜欢《左传》这部史书，经常拿在手里翻看，一看呢，连饭都不知道吃了，也不管是三九严寒还是三伏天，就好像扎进书里似的，没人叫他，自己不知道出来。现在的小孩七岁，估计刚上学，司马光七岁的时候，《左传》这本书人家全装进肚子里头了。这200多年的历史被一个七岁的小孩讲得头头是道，非常清楚。司马光砸缸事件让小司马光出了名了。张爱玲有句话叫出名要趁早，司马光就符合这句话。街头巷尾大伙都夸赞，呵，这孩子聪明机灵，小时候就这么有头脑，长大了了不得了。可是成年的司马光却没有了小时候的机灵劲儿，是一个过于认真勤苦的人，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。其实早在七岁的时候，他这神态呀、举止啊，跟大人没什么两样。他读的《左传》就连大人看了也觉得沉重，更何况是个小孩子呢？看完这《左传》，司马光就把自己的生命和天下兴亡联系在一起了。这成年的司马光长得是瘦小枯干，整个一个人呢，感觉干巴巴的，一副随时准备为国家捐躯的神态。大伙都说心宽体盘，没有烦心事儿的人呢，这身体就爱发胖。这说法也分人，搁在司马光身上就完全对应。他这枯瘦啊，一半是天生的，另外一半就是忧虑的。同样是为国家忧虑的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，这忧愁也够格吧。可是人家呢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天生就这模样，跟司马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所以历史上把这两个人称为是范肥司马瘦。宋仁宗宝元初年，20多岁的司马光考中了进士，功名利禄是随之而来。按说这金榜题名的时候，大伙都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呢。 可这司马光啊，不乐意庆贺。金榜题名，人生最大的光彩呀！皇上亲赐酒宴，按照惯例，每个进士都得头上戴着花喝酒去。司马光这人呢，就没这情趣，跟苏轼、欧阳修不一样，他不喜欢这华贵的东西，历来都是勤俭节约。宴席之上，大伙都头戴鲜花，美滋滋的，只有司马光一个人，这脑袋上光秃秃的，就喝喜酒去了，就跟奔刑场似的，没一点高兴模样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一张张笑脸当中，这司马光这脸呢是阴云密布，愁容满面呢。他觉得头戴鲜花简直就是遭罪呀、啊！一个大男人又不是女的，戴什么鲜花啊？甭管大伙怎么劝，他就是不戴。后来旁边有个人好心提醒他：“哎，兄弟，这鲜花可是皇上赏的，您要是不戴，就不给皇上面子呀，快点戴上吧，这可儿戏不得。”就这样，司马光勉强的戴上一朵小的。后来这件事儿还被司马光写进了家训里，教育他的儿子要注意节俭。早早的成就了功名，司马光没有自满，豪迈的提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，说自己要不图虚名，立志以道德仁义建功立业，成为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圣贤的人。打这之后，司马光就一直朝着圣人的方向努力。司马光这人性情耿直，在复杂的官场斗争里呀、啊，他是推举贤才，斥责小人，面对皇上也敢争个你我是非，把个人安危呀、啊、完全抛在脑后。宋仁宗刚得病的时候，皇位的继承人还没确定呢。这仁宗皇上没儿子，皇位的继承问题呀、啊、太敏感了，再加上皇上本身得病了，心情不好，这个时候您再跟皇上提这立太子的事儿，这不找麻烦吗？一帮大臣就跟集体吃了哑巴药似的，对这件事儿绝口不提。可这件事儿牵扯到国家社稷的前程了，司马光不能不管。他接连上奏三回，跟皇上提确立太子的事儿，还当着皇上的面提过，仁宗皇帝没发火，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。司马光沉不住气了，又一次上奏说：“臣从前给您的建议应该马上实行啊，可是陛下迟迟没有动静，这一定是有小人在背后给您出主意，说您正当壮年，没有必要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儿。”那些小人都没有远见呐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陛下现在不立太子，真等到那个时候了，这些小人肯定会拥立一个跟他们关系好的主子。历史上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也说不完呐，难道陛下就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吗？司马光直截了当啊，举出了历史上种种例子。仁宗看了之后，您别说，大为感动，没过多久就立了后来的英宗为太子。紧锣密鼓的给皇上张罗完了子嗣继承的问题，仁宗皇帝对司马光更加器重了，任命他为知制诰。这个职位是专门给皇上拟定圣旨的。这个时候司马光才44岁，可是呢他不愿意干这份工作，给皇上递交辞呈了。知制诰这个职位啊，那是非常荣耀的， 可以经常在顶头上司皇上身边晃悠，既可以展现才华，又能飞黄腾达，受到重用，很多人巴不得当这官呢。可是司马光却认为啊，这个职业不能发挥我的特长。于是公元1062年3月，他接连给皇上递了9份辞呈，请求皇上把他这官职给免喽。他的辞职的主要理由就是自己不擅长文辞，不适合干这份工作。司马光的态度诚恳坚决，仁宗皇帝终于收回成命，改授为天章阁侍制兼侍讲。这天章阁就相当于皇家图书馆，司马光就在这儿担任一个图书管理员，给皇上讲历史，并且仍然是皇帝顾问团的成员。在皇家图书馆里，司马光可以专心的研究历史，这皇家的图书馆藏书可想而知啊，从春秋到五代史，这么多的历史书，一个人读了一辈子恐怕都读不完，更别说研究出个名堂了。这个时候司马光就产生了编辑史书的念头，他想编辑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，让人们在短时间就能够掌握历史发展的大概流程。司马光这个想法其实早就有了，封建社会的皇上在自己的宝座上总是要考虑如何当个好皇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历史作为借鉴。司马光就想编辑一本这样的史书，说白了就是专门给皇上提供治国经验的教科书。英宗继位之后，司马光用了2年的时间，以史记为主，编成了8卷历史书，取名叫通志，交给英宗皇帝龙目御览。皇上看完之后大加赞赏啊，并给司马光提了2个指示。第一个，接着历史继续往下编。第二个，设立书局，由司马光亲自挑选助手，共同完成史书的编辑工作。这可给了司马光极大的支持。英宗驾崩之后，神宗对司马光也是一如既往，他把通志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还亲自写了序文。在顶头上司的支持下，司马光立刻着手建立书局。他选的第一个助手竟然是一个35岁的县令。这个县令名叫刘树，35岁，参加编辑史书的工作，这会不会太年轻呢？司马光又为什么会看上一个小县令呢？别看刘树官当的不大，可人家13岁就熟读汉唐的典籍，18岁考中进士，有着丰富的历史学识啊。当司马光考虑书局人员名单的时候，这刘树就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。司马光请来的第二个专家叫刘芬，当时刘芬正在国子监里讲学，相当于现在的高等学府教授。他这个人呢，对两汉历史非常有研究，所以他负责两汉历史的起草工作。第三个人叫范祖禹，这位更年轻，才30岁，是唐代历史专家。他不追求做官，甘愿默默无闻地跟着司马光编纂史书，专门负责唐代历史。校对工作由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负责。这个书局集中了当时史学界的专家，既有通才，又有某个领域的专才，带领着这么一批人，《资治通鉴》的编辑工作就算开始了。为了保证工作效率，在司马光的主持下，他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原则和具体方案。首先做索引，按照时间顺序把全部资料排出来，做到时间清楚，史料完备。其次，在索引的基础上进一步写出草稿， 把史料进行初步分析鉴别，反复的考证，去伪存真，最后确定成书。在这方面，司马光可给后世树立了榜样。在史料的选取上，经常是三四处史料对比，追求真实可靠。除了正史以外，一些个奏议、文集、个人传记、杂文小说他都不放过，甚至是刚刚兴起的金石资料他也非常重视。所谓金石资料啊，就是那些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。说起来，这项工作的工作量那可是大的惊人呐。司马光不仅要编辑，而且还把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评论都得写进去。他哪来的这么大精力呢？据说编书期间，司马光有一个特殊的枕头，这枕头啊是一个圆滚木做的，夜里头枕着他睡觉，只要一翻身就得醒，醒了就不睡了，马上起来接着写。除了学问，司马光对其他的事情啊好像都没兴趣，做事儿也是循规蹈矩，说话从来都是一副严谨认真的样子。司马光曾经说过，我这个人呢没什么过人之处，只是这一辈子都光明磊落，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司马光的个人私生活也非常严谨，严谨到什么地步呢？说出来呀，让人哭笑不得，甚至还有人怀疑，这司马光是个活生生的真人吗？不会是个假人吧？早先司马光年轻的时候，曾经在太原府做通判，这通判主要负责地方的粮食运输、水利工程。当时司马光的上司看他结婚好几年了，还没生个孩子呢，就跟自己的夫人商量，咱帮着司马光再置房小妾吧。当时张罗这种事儿啊，一般都不用和当事人商量，因为几乎就没有不乐意的。好嘛，上司好心做媒给您张罗纳妾，您还不愿意，没这种人呢。满心欢喜的，这上司的夫人就找到了司马光的老婆裴氏。司马光的老婆是大户人家出身，名士里有修养，就答应下来了。很快这小妾就娶进门了。可是自打小妾一进门啊，司马光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裴氏心里纳闷啊，是不是我这相公有所顾忌啊？因为我在家里头他不好意思啊。这裴氏找了个借口出门去了。出门之前，他嘱咐这小妾，等我走了之后啊，你就梳洗打扮一番，然后去相公的房里啊去找他。说完了，裴氏走了。这小妾立刻是化好容妆，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，就来到了相公的书房。一进门还没张嘴呢，司马光先吃一惊啊。夫人出去了，你进来干嘛来了？这小妾一听这话呀，一肚子委屈，一句话没说，扭脸走了。您说说，这是给他纳的妾，又不是给他老婆纳的，这完全不合情理呀。没过几天，司马光就派人把小妾给送回去了。宋神宗年间，因为工作需要，司马光经常往来于陕西和洛阳之间，这一般的官僚出去都有大量的随行人员，前边有人鸣锣开道，老百姓看见这一群人马呼啸而过，立刻就闪出一条道来，经过州县，当地的官员都得准备迎接，热情的款待一番。可是司马光只带着两三个必要的人，骑着一头驴，静静的走在官道之上，打人群里这么一过呀，谁也不知道这骑在驴上的就是朝廷重臣司马光啊。经过州县的时候，也从来不跟地方官员打招呼，自然也就没有那些排场了。虽然司马光自己挺节俭的，可他从来不要求别人跟他一样。做宰相的时候，他经常询问下属的收入，问他们这钱够不够花的。别人不理解了，说你自己过得这么抠门，怎么还关心下属的工资啊？司马光解释了，如果下属的工资不够开销，整天为了生计发愁，哪儿还有精力给老百姓干事儿啊？ 司马光最大的生活乐趣就在于读书之余过一种田园生活。他在洛阳建了一个园子，园子当中是读书堂，这里边收藏着司马光最值钱的东西，5000卷藏书。书堂周围相当于一个农家花园，读书累了就跟老农一样给花浇浇水，休整一下枝叶，要不就是钓钓鱼挖条水沟之类的。干完活洗个热水澡，司马光感叹呐，天地间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快乐的呢？于是司马光就把这个园子取名为独乐园。司马光家里头有个老仆人，这人姓吕，头脑有些迟钝，不过这个老仆人呢还真跟司马光有几分相像。春天的时候，所有的私家园林都对外开放，这老仆人得了不少的茶钱，就拿来交给司马光。司马光说了，这钱呢是你赚的，我不要，老仆人也不要，这俩人就在这推来推去。最后司马光生气了，一拍桌子一瞪眼，这老仆人才把钱收起来。过了几天，这园子里头建起了一个新亭子，老仆人说了，您给我钱我也不要，我拿钱呢盖了一亭子，您看看多值吧。晚年的司马光生活更加简单了，老婆去世以后，家里头连个丫鬟都省了，园子里的荒草任由它生长，挡道了就割一下，这树枝子垂下来了，挡着脑袋了才修理一下，其他的就顺其自然。园子里头本来有一棵死去的老树，没想到这树底下竟然长出了一颗灵芝。很多人都问这老仆人，你用什么办法竟然长出这种灵物来了？老仆人却回答说，哎呀，这是天生的灵物，没有人管理。人们感叹呐，这可真是司马光才有的仆人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哎，老白，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？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。 雄安啊，你动静不小啊，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。 别提了，刚去那会儿啊，确实太差了，这基础设施不适应。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，那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，交通不便，折腾不起呀。 哎，不过听说现在好了，好像高铁通了是吧？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，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，一直到晚上9、10点钟，对开14趟啊。 哎，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。 可不吗？不止这些，您说现在这雄安，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，无肺细胞、超算中心、韧性城市、智慧路灯、智能井盖、智慧工地。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、荣城、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，地处北京、天津、保定腹地，区位优势明显。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、国际标准、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，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。 智慧之城，魅力雄安。 哎呦，小苏啊，我又被罚了呀。 拿我看看，这上面不是写了吗？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。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。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，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，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，车辆应当停车让行。 哦哟，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？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？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，记3分。